中途大事录第十章。在凯撒勒亚有一个人名叫科尔乃略，是所谓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同他的全家是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对百姓慷慨好施，又常向天主祈祷。有一天大约第九时辰，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天主的一位天使进来，到他跟前向他说：“科尔乃略。”他注目看天使，就惊慌害怕说：“主，有什么事？”天使回答说：“你的祈祷和施舍已升到天主面前，获得纪念。你现在打发人往约培去，请号称博多禄的一位西满来。这人客居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里，他的房子靠着海。”向他说话的天使一走，他便叫来了两个家仆和常护卫自己的一个虔诚兵士，把一切事告诉了他们，就打发他们往约培去了。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城的时候，约在第六个时辰，博多禄上了屋顶祈祷。他那时饿了，愿意进食，正在人预备饭的时候，他就神魂超拔了。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到地上，里面有各种四足兽、地上的爬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向他说：“博多禄，起来宰了吃吧。”博多禄却答说：“主，绝对不可，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一样污秽和不洁之物。”声音第二次又向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事一连发生了三次，那器皿随即撤回天上去了。博多禄正在猜想他所见的异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看，科尔乃略打发来的人已查问到西满的家，站在门前。他们喊着询问号称博多禄的西满是否住在这里。博多禄还在沉思那异象时，圣神说：“看，有三个人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博多禄下来向那些人说：“看，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他们答说：“科尔乃略百夫长是个正义和敬畏天主的人，也受全犹太人民的称誉。他蒙圣天使指示，请你到他家去听你讲道。”博多禄于是请他们进来住下，第二天起来便同他们一起去了，还有几个约培的兄弟陪着他。次日他到了凯撒勒亚。那时科尔乃略召集了自己的亲戚和密友，等候他们来。当博多禄进来的时候，科尔乃略去迎接他，跪伏在他脚前叩拜。博多禄拉他起来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个人。”就同他谈着话进去了，看见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便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不准同外邦人交接来往的，但是天主指示给我，没有一个可说是污秽 或不洁的人。为此，我一被请，毫不犹豫的就来了。请问，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缘故？科尔乃略说：从此时起，四天以前，第九时辰，我在我房中祈祷时，忽然有位穿华丽衣服的人站在我前说：科尔乃略，你的祈祷蒙了垂允，你的施舍在天主前得到纪念，所以你要打发人往约培去，叫号称博多路的西满来。他客居在靠近海的皮匠西满家里。我就立刻打发人到你那里去了。你来得真好，现今我们众人都在天主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博多路遂开口说：我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他借耶稣基督，他原是万民的主，宣讲了和平的喜讯，把这道先传给以色列子民。你们都知道，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雅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纳扎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人。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博多路还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神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受过割损与博多路同来的信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那时博多路就发言说：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止他们不受水洗呢？遂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复洗。以后，他们求博多禄再住了几天。